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七章四位勇士第四十五集。礼堂里现在空荡荡的，蜡烛的火苗已经很低，这使南瓜灯豁牙咧嘴的笑容显得闪烁不定，诡谲怪异。 这么说， 赛德里克勉强微笑着说， 我们又成了对手。我想是吧， 哈利说，他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脑袋里似乎一片混乱，就好像整个脑子都被洗劫一空了。 那么告诉我， 赛德里克说。这时他们已经来到门厅，火焰杯不在了，只有火把的光照着。 你究竟是怎么把你的名字投进去的？ 我没有， 哈利说，抬起头来望着他。 我没有投，我说的是实话。 好吧， 赛德里克说。哈利看出赛德里克并不相信他。 好吧，那么再见吧。 赛德里克没有登上大理石楼梯，而是走向楼梯右边的一道门。哈利站在那里听着他走下门外的石阶，然后才开始慢慢地朝大理石楼梯上走去。除了罗恩和赫敏，还有谁会相信他吗？大家都认为他是自己报名参加争霸赛的，可是他们怎么能那样想呢？要知道，他将与之竞争的对手都比他多受了三年魔法教育啊。要知道他将面临的项目不仅听上去非常危险，而且还要当着几百个人的面完成。是啊，他曾经设想过，他曾经幻想过，但那只是闹着玩的，是想入非非，白日做梦。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认真的考虑过要参加。然而，有人考虑了，有人想要他参加比赛，并且确保他能够入选。为什么？为了给他一个大好处。不知怎的，他并不这样认为。那么，是为了让他出洋相？如果是这样，他们倒很可能如愿以偿。至于是想要他的命，难道穆迪真是又犯了偏执狂的毛病？会不会有人只是为了恶作剧，为了开玩笑，才把哈利的名字放进高脚杯的？难道真的有人希望他死？哈利倒是能立刻回答这个问题。是的，确实有人希望他死，从他一岁起就有人希望他死，那就是伏地魔。可是伏地魔又怎么能保证把哈利的名字投进火焰杯呢？伏地魔应该在很远的地方，在某个遥远的国度隐藏着，独自一人，虚弱无力，无权无势。可是在哈利做过的那个梦里，就是他醒来后感到伤疤疼痛的那个梦里，伏地魔并不是独自一人，他在跟虫尾巴谈话，密谋杀害哈利。哈利猛地惊醒，发现自己已经来到胖夫人面前，他刚才几乎没有注意两只脚把他带到了哪里。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胖夫人也不是独自一人待在相框里。刚才哈利在楼下和其他勇士会合时，那个飞进旁边一幅肖像画里的皱巴巴的女巫，此刻正得意地坐在胖夫人身旁。她一定是飞快地冲过排在七层楼梯边上的每一幅画，只为了赶在哈利之前到达这里。她和胖夫人都怀着极大的兴趣，低头打量着她。 好啊，好啊，好啊， 胖夫人说。 维奥莱特刚才把一切都告诉我了，谁刚被选为学校的勇士啊？ 胡言乱语， 哈利干巴巴地说。 绝对不是， 那个脸色苍白的女巫气愤地说。 不不，维奥莱特，这是口令， 胖夫人安慰道。然后她向前旋开，让哈利进入公共休息室。肖像打开时，突然灌进耳朵的喧哗声震得哈利差点仰面摔倒。接着他只知道自己被大约十几双手拽进了公共休息室。面对格兰芬多学院的全体同学，他们全都在尖叫、欢呼、吹口哨。 你应该告诉我们你报了名， 弗雷德大声吼道，他看上去半是恼怒半是钦佩。 你怎么能不长胡子就顺利过关的？太棒了！ 乔治嚷嚷道。 我没有， 哈利说。 我不知道怎么。 这时安吉丽娜旋风般地冲到他面前。 哦，即便不可能是我，至少也是格兰芬多的一员啊。你可以为上次的魁地奇比赛向迪格里报一箭之仇了，哈利。 凯蒂贝尔尖叫道，他也是格兰芬多球队的一名追求手。 我们准备了吃的东西，哈利，快过来吃点。 我不饿，我在宴会上吃的够多了。 可是没有人愿意听他说他不饿，没有人愿意听他说他没有把名字投进高脚杯，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他根本就没有情绪庆祝这件事。李乔丹不知从什么地方翻腾出一面格兰芬多学院的旗子，坚持要把它像斗篷一样裹在哈利身上。哈利没有办法脱身，每当他想偷偷溜向通往宿舍的楼梯时，人群就向他靠拢，把他团团围住，强迫他再喝一杯黄油啤酒，或把饼干和花生硬塞进他手里。每个人都想知道他是怎么办成的，是怎么骗过邓布利多的年龄线，把他的名字投进高脚杯的。 我不知道， 他一遍又一遍地说，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可是大家根本不理会，就好像他什么也没说。 我累了。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哈利终于忍无可忍，大声吼道， 不，说真的乔治，我想上床睡觉了。 他特别希望看到罗恩和赫敏，希望找到一点理智，可是他们俩似乎都不在公共休息室。哈利一再坚持自己需要睡觉，差点把试图在楼梯口拦截他的克里维小兄弟俩撞倒在地。最后他总算摆脱了众人，匆匆上楼来到宿舍。令他大为宽慰的是，他发现罗恩和衣躺在床上，宿舍里只有他一个人。哈利把门重重关上时，罗恩抬起头来。 你上哪儿去了？ 哈利问。 哦，你好， 罗恩说。罗恩脸上笑着，但那是一种非常别扭勉强的笑容。哈利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披着李乔丹刚才系在他身上的鲜红色的格兰芬多旗子，他想赶紧把它脱掉，可是那个结系得很紧。罗恩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看着哈利费力地解开旗子。 那么， 当哈利终于把旗子脱掉扔到墙角后，罗恩说道， 祝贺你了。你这是什么意思？祝贺？ 哈利望着罗恩说。罗恩的笑容显得有点不大对劲儿，简直像在做怪相。 没什么，别人都没有跨过年龄线， 罗恩说， 就连弗雷德和乔治也没有。你用了什么隐形衣？隐形衣不可能让我越过那道线， 哈利慢慢地说。 哦，对了， 罗恩说， 如果是隐形衣的话，我想你会告诉我的，因为隐形衣可以罩住我们两个，是不是？可是你找到了别的办法，对吗？ 听着， 哈利说， 我没有把我的名字投进那只高脚杯，肯定是别人干的。 罗恩扬起眉毛， 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不知道， 哈利说，他觉得要是说是为了害死他，听起来太耸人听闻了。罗恩的眉毛扬得那么高，似乎要消失在他的头发里了。 没关系，其实你可以把实话告诉我的， 他说， 如果你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可以，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撒谎呢？你并没有因此惹来麻烦啊，是不是？胖夫人的那个朋友那个维奥莱特，他已经告诉我们大家邓布利多让你入选了， 1000加龙的奖金是吗？而且你还不用参加学年考试了。 我没有把我的名字放进那只高脚杯， 哈利说，他开始感到恼火了。 是啊，好吧， 罗恩说，用的是和塞德里克一模一样的怀疑口吻。 不过你今天早晨还是说过你可以在昨天夜里下手，没有人会看见。你知道我并不是傻瓜。 你现在确实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 哈利没好气地说。 是吗？ 罗恩说， 他脸上的笑容，不管是勉强的还是真心的，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需要上床睡觉了，哈利。我想你明天需要早点起床，接受媒体的拍照什么的。 他猛地把帷帐拉过来，遮住他的四柱床，撇下哈利一个人站在门边，望着深红色的帷帐发呆。他原以为肯定会有几个人相信自己的，其中一个就藏在那帷帐后面。